慢歌天后梁静茹是马来西亚人，她在出版第一张合集的时候，她的爸爸永远离开了她。那一年梁静茹只有19岁，她的妈妈用车衣工的微薄薪水养活着梁静茹和她的两个弟弟。身为长女的梁静茹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长大两个字的沉重分量。梁静茹说，李宗盛的出现就像是父亲冥冥中的安排一样，随着命运的牵引，她一个人来到了台湾，开始了她的歌唱。李宗盛收她为徒，为她量身打造了第一张专辑《一夜长大》。2010年，李宗盛更担任梁静茹婚礼的证婚人，两个人的关系从师徒变成了最亲的亲人。一起来听这一首《一夜长大》。 末班车回家，雨一直下，整夜人的泪不听话，我不想去擦，就这样吧，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，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，我总是很少说，不懂得表达，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，你知道的啊，只是那几乎成真，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，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，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，它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

当时他签约的是华语乐坛教父罗大佑的唱片公司，但当时身为华语乐坛教父的罗大佑对王菲唱功和前景并不是很看好，所以当时的王静文没有得到罗大佑的力捧，就只好转头去其他的唱片公司。这件事情让罗大佑想起来非常的遗憾。王菲跟窦唯交往之前是跟窦唯的好哥们栾树在一起的，两个人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内地。当栾树和窦唯组建的黑豹乐队名气越来越响的时候，王菲就飞回来看她男朋友的演唱会，结果王菲一眼就被长相帅气的主唱窦唯给吸引了，于是王菲就向窦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窦唯也冒着出卖兄弟的风险，义无反顾地选择跟王菲在一起。王菲和窦唯在一起也直接导致了黑豹乐队和窦唯的决裂。窦唯和王菲在一起之后，就把全部心思和音乐才华都花在了包装王菲上，这才有了唱法空灵、气质独特的王菲。

接下来和你听到的是蔡琴的《一年又一年》。一年又一年选自蔡琴的老歌专辑，这是一张非常有神话色彩的唱片。从1985年发行以来，被很多的发烧友尊为试音天碟。蔡琴的歌是一部人生的戏，我们可以反复的听，不断的听，循环的听。蔡琴说，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，都是好歌，百听不厌，就像是蔡琴的歌声一样。长达八天的超级黄金周画上了句号。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，这次假日期间呢，全国共接待了国内游客7.05亿人次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，600万人次出境游。游客不再热衷于买买买了，移动支付、共享消费等等成为了节日的新风尚。 不知道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呢？又花了多少钱呢？欢迎通过微博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。 特别是夜里

叫《你的眼神》，我觉得特别经典。 我是一名大学生，我认为吧，经典就是对一个人有特殊的意义就算是经典。对我来说吧，光良的第一次就算是经典的歌曲，因为就它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定情之歌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在1995年12月的时候，18岁的范晓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唱片《Rain》，当年以20万的销量一炮而红。而同期出道的许茹芸和林佳怡都只能够在范晓萱的光环下挣扎。后来，范晓萱开始喜欢上了当制作人的感觉，于是我们在陈奕迅、许茹芸、徐佳莹、周笔畅、容祖儿、曾轶可等等歌手的专辑当中，都能看到范晓萱的名字。而在徐佳莹的《香水》、陈奕迅《你为什么哭了呢》，还有许茹芸的《祝福了》这些歌当中，我们都能感觉到范晓萱的独特气息。 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。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我们就厮守